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是啦，今个礼拜我哋就试下一个有啲唔同嘅录音方法啦。咁当然嗰啲都系我哋后台嘅唔同嘅，睇睇下个声啊出咗嚟会唔会好啲啲啦，系啦。咁啊，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试下咧，即系而家吓新年啊新开始，我试下即系可能会再环节化啲嘢嘅。咁不过今日就未算嘅，我哋都会一齐讲下戏。不过系咪一阵会唔会有啲新环节呢？我哋吓应该都有啊， 都有， 应该都有系嘛。好，咁我哋会播下啲新环节。咁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套戏嘅，系啦，嚟紧即系我哋今集即系突然间一上就上咗好多套，咁兼入唔止，仲要 X file 咧都有新一季又做咗。不过当然佢唔系 Netflix 啊嘛，所以系第一集嘅啫。咁我哋都会讲嘅，系啦。咁亦都走唔甩啊！啲亚视复活，我哋都点都要讲下噶啦，呢啲吓。系啦，竟然又同今次几套戏又楞得到讲下 ，OK？ 咁我哋一阵解释下俾大家听，有咩玄机喺里边咧？好， 系， 喂，好啦，咁啊，点系咪数榜先？ 数榜先啦， 系， 好，系， 数榜先，好， 好，今个礼拜第一位《玩转极乐园》啊， 最啊，好厉害啊， 一定啊， 系啊， 系啦， 一定系佢啦，第一位， 非常之强劲啊！ 系 好，跟住 交第二啊， 系啊，冇错，第二位黑暗对峙。 我以为呢套第一添啊，会系啊， 但呢套咧系正，但系你坊间外人冇人睇噶嘛，黑暗对峙咪咯，你 坊间外人冇人睇， 系啊，但系估唔到攞第二票。 冇啊！但好多人赞好喎，真係。 係啊，呢套一定要睇嘅喎。 但好可惜，我哋都未有一個人睇到， 係 啊，睇第啲嘢，係 啊， 冇辦法啦。我就好想睇嘅呢套，講真我自己。 太多嘢睇啦，今個禮拜。 係啦，咁會㗎啦，會㗎，應該下個禮拜點都會睇到嘅。 點都會。 再同大家補補，即係呢套唔係科幻片啊，我哋唔會列佢為，因為我哋係冇辦法㗎，自己想睇嘅戲都好多，冇時間睇啊。唉，冇辦法要睇嗰啲做節目要講嗰啲先，係即係明知唔好睇啊，有啲嚇都要。睇咗先啊， 系都睇嘢都要睇啊， 焗住为节目啊。好，咁呢套同大家补翻，就系坊间咧，喂，好多人都讲到咧，哇，如果大家睇咗邓寇克咧，就必定要睇埋呢套啦。咁系咪打得再劲啲咧？唔系呢套打都唔打嘅。OK， 不过咧就讲翻晒成个后边个来龙去脉俾你听，咁啦，大家当咁样吓。咁同埋 Gary Oldman， 你简直系唔认得呢个系 Gary Oldman 嚟嘅吓。 系，咁佢话立眼攞下今年影帝噶啦， 系。哦，应该噶啦，系，因为 Gary Oldman 边个咧？即系之前做蝙蝠侠入边嘅呢个哥顿局长啊，即系呢个 达拉 入边嘅哥顿局长啦，系，亦即系以前做佢做坏人嘅，以前好中意做坏人嘅，即系呢个自从呢个这个杀手不太冷之后咧，哇，系咁做坏人咁啊 ，Dracula 都算坏人嘅，吓吸血僵尸咁一路都做坏人咁啊，但系近年咧都系即系做翻即系啲老角啦，咁你觉得喂冇噶啦，咁即系老角系配角嚟噶啦，系咪？咁啊唔系，今次咧竟然可以啊，哇，系再次担正，咁啊啲演技嚟，你唔信啊，可以好到。你簡直你唔知係佢呀，犀利到係呀。 呢個邱吉爾。 係即係冇錯，佢演出呢個係邱吉爾。咁當然佢同真嘅邱吉爾咁你冇係一樣樣，但係喂佢都唔知乜好肥喎，可以整返自己咁。佢到底係真係儲肥自己定 CG 定化妝，大家都仲問緊呢個問題。係 下面嚟。好勁 呀。係呀。咁呢個就我哋未有時間呢，我哋會補返嘅。會唔會之後我哋睇返再同大家講。哇，但係坊間讚不絕口呢套戲。係。但呢套唔係動作片嚟㗎，如果大家諗住去睇打就唔係㗎，就 係打一拳大嘅。即係香港帝國嗰隻嚟 㗎。係呀。即係好精彩嘅係呀。咁其實要講政治就冇辦法唔睇下呢啲 topic 嘅，大家。大家淨係睇香港嗰啲就笑話嚟㗎啫，嗰啲。 嗯。 係。 冇 錯。好啦，咁第三位。 好，跟住第三位就係大娛樂家。 哦。 有後勁呀。 係咯，有後勁。 系啦， 新年開心啊，睇呢啲都 OK。 即係口碑好先有後勁就係呢啲嘢真係。 係。好，咁啊睇下呢度，好講咗啦，我哋好。咁第四。 第四位逃出魔幻記叢林妖記、 嗯。喂，我其實覺得呢套 keep 住先神奇嘅真係。 系啊，其实系烂片底。 其实呢套系啲咩大片嚟嘅？讲真系啊。 系咯。 系啊。 系啊。 系咁咁，但系咧，可能开开心心嘅啦，叫做系咯。 系咯。开心戏啊。 好，下一位。 跟住第五位《与神同行》啊， 系都系优先嚟嘅。 系啊，下个礼拜先系正常嘅。 喂，呢套唔系啊，不打话应该今个礼拜会去咗睇。 睇唔到啊，真系冇办法，因为我上咗深圳啊，我翻到嚟好夜，系啊，所以冇计。系啊，真系睇到。 即系去冇去到招待。 嗰日我撞咗台庆，因为系啊，嗰晚要去，所以冇办法。系系。 明白。咁啊，其实下个礼拜就正常噶啦。 系。 系咪？咁点都会睇到噶啦。 点都会睇啊！系啊，正常会点都睇到。 再讲，系啦，即系到底啊，轮回啊，系。是一个奖赏的第一个这个苦难呢咁啊他这套戏讲到是一个奖赏来的咁啊完全同佛教所讲的嘢啱啱相反啊即是佛教讲的最大的痛苦就是轮回嘛。 是没错没错。 是就是轮回嘛。即其实你去过所谓涅槃境界就可以超脱了不用再轮回啦。咁佢竟然呢套戲係調轉嚟講嘅，咁都竟然有人話咁樣叫做宗教電影啊！咁你即、就、係、是、你即係嗰套講聖誕老人嗰套，你以為係講緊福音係嘛？係嘛？大佬你搞清楚人哋嗰個人哋嗰個宗教係信咩先啊？大佬啊，anyway， 咁啊呢套其實唔係一套宗教電影嚟嘅，我同大家講翻先，係其實一個漫畫，漫畫係啊，咁啊其實係有趣嘅，個題材係有趣嘅，咁但係你中唔中意睇咧？咁真係要大家自己睇下自己口味啦。咁的確，我同場睇嘅婦女們咧，係非常睇到嚇，係咁喊嘅。OK， 係啊，係好，好啦。咁下個禮拜講啦，呢個好。 OK， 下一位。 好，咁跟住第六季《星球大戰：最後絕地武士》。 啊，呢套香港講到垃圾一樣啦。 不過入十大㗎，最後即係票房都係啦，四千即 係。係咪蘇花？係咪冇一個節目除咗我哋啊？冇一個節目贊過啊？ 冇聽其他網台去，但有影評人贊嘅，其實即係我覺得 有咩？ 係啊，我有起碼四五個，即係我即係叫做都好出名。 咁唔係喎，但係影評人嘅一件事啊，節目喎， 我咁啊唔知， 好似係全彩喎。 確實大部分坊間嘅好似都 係 啦， 係嘛？即係佢哋就講咗呢啲叫做主流啊！我同你講，唔係呢，唔係叫主流啊。咁同埋裏面呢亦夾雜咗好多呢係佢有佢想宣傳嘅嘢即係鬧啲套戲嚟去宣傳嘅啫我再講多次。咁亦都嗰啲鬼佬嗰啲即係反女權主義者其實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其實係做乜啫佢係喺唔鍾意佢而家嗰個阿頭即係個女人嗰個揸旗嗰個。係。係。咁就係咁簡單咋嘛唔係對人囉唔係對事。Anyway， 咁anyway， 咁我覺得未睇嘅朋友要睇下嘅星戰係啦。 嗯。 嗯。 我哋又覺得好好睇嘅做得。好。 係。 好。 好。跟住第七位。疑凶四鎖命怨靈。 呢套拍出喎。 呢套分分會講㗎。咁呢套真係犀利呀前傳嘅前傳啦呢套真係。係啦。 下一集再前都得呀真 係。再講佢啲祖先。 即係前傳。 前世啊，真係唔收啊，咁啊，一陣會講嘅，即係點解明明即係一套都即係明明蒙面超人做咗，唔講蒙面超人，講立花藤兵衛嘅後生嘅，咁你真係咁樣諗啦，係係啦，即係明明依點解戴志偉講啊，唔講足球小將，講盧比道叔小學嗰陣嘅故事嘅咁樣，即係差唔多係咁啦，咁點解咁講咧？陣等阿芬芬同大家講下， 好， 同埋同亞視復活有咩關係？咁係一陣講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八位柏林顿二。 是。 嗯。 都 OK, 是吧呢套。 嗯。 开心戏啦又是 keep 住。 是啦。嗯。 好跟住第九位奇迹男孩。 OK? 即是算跌咗落嚟㗎啦是啦。 是啊 是啦。 嗯但都喺十年内。好咁啊第十。 好第十位天空之城末世啊 ,sorry, 末日教授。 哇我都 好低咗。早十位喎低嚟喎。 係呀都走第十喎。估佢唔到。 係。呢套不打都睇咗。 睇咗啦我特登戲院睇。 哇，仲有 推爛 添啊！真係要，唉， 真係推爛 而 又真係， 我哋真 係 冇睇嘅咋，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都係，聽講下聽講。 其實 始終真係純科幻 先講，一陣先講。 係啦，聽講。 好。因此第十一位都是新戲嚟嘅，第十二都是 冇錯。 第十一位就亞人啦， 係啦。 亞人有喺十一位 ，OK。 十一， 我都好想都講。 冇咁低喎，亞人，即係你話睇排面照計，漫畫咁 hit， 係咯。不過長數少嘅我估，因為 咁長數少，同埋你上面都係有強湯，有啲勁戲咁 定， 同埋呢一刻啫，呢一刻嘅排位啫。 亞人嘅 title 喺香港，我覺得都唔算話係 好似 嘅。 哦，我自己就冇睇嘅。 講唔係最 top 啦，應該咁講。係 啦。 佢應該係同東京食種嗰啲差唔多。 唔會，應 該食種出名啲。 都好好多㗎。係 啊，食種出名啲，同埋都長啲啦，食種。 但係台灣亞人係受歡迎㗎喎。 唔係 佢個。 即係都有佢受歡迎嘅呢個亞人，但係就比起食種嚟講，實在係另一個 都 係單都係 超 hit 嘅食種。 因為我就睇動畫版先嘅，我係。 嗯， 我動畫版亞人。 喂，嗱一陣講亞人先講啦，好嘛？呢個 係好啊，好啊，再講。 畫版多啲嘅。 好，下一個。 值得講嘅亞人啊，我覺得值得講。係啦，值得睇。 講陣要講，一陣 要講，要講。 好，下一套。 即係可以對比個動畫版嘅，其實 係。 好啊 ，OK， 好，下一套。 好，第十二位咧系奇门遁甲， 呢套我都系入戏院睇喎。 呢套 我嗱，呢套我入戏院睇咧，豪华我睇寻晚凌晨十一点半午夜场啊，我到开嗰下戏院咧，豪华戏院，即系讲紧成全香港最多座位嘅戏院，得我一个人企坐喺度啫。开紧嗰时，到播到五分钟， 眼啫， 真系得我一个。 你有陰陽眼會見到 全 面 滿咗，全面咁啊！到即係播咗五分鐘，佢嗰個人都 miss 咗，都幾重要，即係或者叫一開頭講外星人嗰啲嘢啦，即係啲快速嗰啲 VO 啊，咁就有另外一個人入嚟，同埋有個阿叔入嚟，咁即係最後咧 final 連一著燈咧，全場得三個人嘅啫，係啊！ 你肯定係人嚟嘅， 肯定三個係人，其餘嗰啲就係義兇啦嚇。咁啊，唉，總之好慘啊！喂，但你問我套戲咧，又唔係想象中咁零嘅，即係一定差嘅，但係唔係零嘅套戲。 一陣講啦，會講呢個就， 我因為都完全科幻嘅呢套，真係科幻，真心科幻嘅。 你我哋以為係武俠片嚟嘅啫，係咪？哇！原來打外星怪獸啊，犀利！ 係啦，佢亦都龍珠咁打嘅，仲 變身，有變身呢個元素添，哇！係 冇錯，冇錯， 係 啦。 系，中意睇特攝片啊、怪獸片嘅朋友要入場啊！呢套竟然 冇錯，話跟住之後套套都新嘅喎。嗱，方華唔講啦，方華就優先場啦，馮小剛啦，講文革嘅喺國內爆曬啦，係啊，即係一線嘅。而家國內票房已經11亿啊，得唔得？咁啊， 邊套啊？邊套啊？ 方華兩個字，方華馮小剛，係啊，13亿 嘅 份， 十三好 係。好，跟住又係嘅新喎，上咗喎，堅尼地死人劫案啊，就係即係。Bad Pitt 做麥迪文做嗰套啊，咁就啲人話都幾過癮喎，係啊係啊，不過唔係方案啦，係啊14，係啦，跟住仲有套就叫《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啊，國內警匪片加啲心理嘅博弈，人性博弈嘅， 又係有個反同個差佬鬥嗰啲咁樣，我睇過。 冇錯啦，咁啊15位嘅，咁呢個就我未睇啦。跟住我即間會自己講少少嘅，因為就有套叫做都係首部劇情片嘅得獎作品啦，第一屆嘅大專組優勝作品啊，雖然好遲先上嘅，而家先即係即將會上，但係未正式上，就是、藍天白雲啊，張經偉導演嘅，即係鄧麗欣。 今日正式上㗎嘛，係。 未㗎，係啦，我優先睇嘅就係啊，但係好得嘅套戲。 咁啊，等不打人同佢講。 係啦，即間我會講睇睇。咁另外再落咧，真係想咁啊！廣告牌殺人事件係非常正嘅套戲啊！咁但係都係優先嘅啫。咁我等到上先講啦嚇，扭橋嘢嘅。 啊，都仲係優先㗎，佢 係。再優先就未上，都係。 都優咗好耐下。 係優咗好耐啦，但係又係全球好評啊，差唔多係啦呢度。 嗯。 咁跟住仲有數到尾咧，冇啦，唉，照計係啦。所以咁突然之間。 唔係，就仲有一套係不打一陣會講嘅，就係呢個咩雜貨店啊嗰個。 啊，係啊。解憂雜貨店，咁呢個唔係香港啦，因為國內啦，咁國內上嘅就係成龍嗰套啦，就係話正式買咗叫正式授權嘅，唔係老翻嚟嘅，正式授權翻拍嘅中國版解憂雜貨店。咁我因為我呢兩日上咗去國內啊，咁我特登執咗嚟睇， 正到爆。 香港唔係好似都做㗎啦咩？都未 有未有，肯定唔係。未係未排都未排。 唔係今年未做，不過好似係咩？但我見到而家都有㗎喎。 唔會咯，唔會咯，我覺得肯定唔會太快啦，係啦。咁啊，其實就我值得講，因為真係睇到係啦，中國同日本嘅拍法嘅唔同風格。咁同埋真係唔差嘅，係啦呢套。同埋 個畫頭咧，拍到佢哋咧好開心㗎喎，其實 其實又唔 係咁嘅。 即係個 poster 就咁咯，你當係 chalk 咯個 poster。喺入面又唔係嘅，完全唔係咁嘅氛圍嘅，佢哋係。 係啦。係。同埋佢原先唔係三個，佢有一個女嘅。係。佢都 改咗，但佢改得好嘅。 變咗其中一個係阿熱巴嚟喎，仲要剪頭髮咁樣，係啦。 冇錯，改得好嘅，但係係啦，我就反而我唔認同日本三個男仔，因為三個男仔。 咁呢個等阿北打一陣會同大家。 係啦，會同大家 講曬呢幾出嘅。呢幾出佢又唔係科幻，係啦，咁一陣打北打。 科幻都科幻玩攤咯，係咯。 都科幻。 科幻玩攤玩攤，佢玩到好靚嘅條攤板。系啦， 一陣不等我同大家介紹，系 好啦， 好啦，咁仲有冇啦？ 冇啦， 好啦，咁以上啊，系香港嘅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都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啊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系講邊套先咧？ 咁啊，我覺得我如果三套叫真心科幻啦。即係叫做奇門遁甲、Skyline Beyond Skyline 同埋亞人，應該係講亞人啦，係嘛？即係三套比較，都係亞人咯，係嘛？會唔會？ 哦，你講亞人先， 係 質素上啊，純質素牌係啦，説別係亞人最好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都係有瑕疵嘅，不過又我自己睇得過癮嘅亞人又。咁因為其實我就冇我真係冇睇過。 唔係喎，但係呢套即係你都呢套大家有睇呀，定係等下不如等下芬芬同大家講咗套疑空先好啲，因為呢套就係得芬芬睇咗㗎嘛。 好 囉。呢套唔會講好多嘅，但係我哋會之後兜返轉頭講返少嘢。會唔會講呢套先？ 好啊。 呢度等下芬芬講先啦，好嘛。 好啊。今集疑空就係去到第四集啦。就佢係會講返嗰個阿神婆嘅少女時代開始嘅。 嘩，第二個人演定佢化妝演呀、啊、大佬。 當然係第二個人啦、 啊。第二個人做喎。唔係當然㗎啦。尖師兵呢啲垃圾好難講㗎、啊。我疑空我普通 你放心你放心唔係尖師兵拍嘅。 好監製係明白都唔見得好啊。 你就想有啊都冇啊係啊。 都冇啊。 啊、有我都 OK 啊，冇啊，系啊，唔关事啊， 唔关事啊，因为佢系讲翻佢今次要面对阿神婆要面对翻自己细路仔嗰阵时嘅阴魔啊，其实系吓嘅童年阴影啊， 系 啊，即系讲佢喺少女时代嗰阵时咧，佢已经有呢种能够睇到灵界同灵界沟通嘅能力噶啦，咁但系佢阿妈咧就好了解佢嘅，就唔会阻止佢嘅，但系老豆咧。就会佢一讲话见到鬼啊或见到灵界嘅嘢就会打佢啦虐待佢或者运咗佢喺嗰个地牢嗰度唔俾佢出嚟嘅。即係惩罚佢嘅就唔俾佢讲呢啲咁嘅嘢所以佢由细到大都有呢个童年阴影嘅。 嗯哦、但係个老豆本身有灵力嘛定係普通人嘅即係啲传统家长嚟嘅啫定有灵力嘅。 家人都係得佢有灵力嘅啫。 我得佢有明白好。 有个细佬嘅佢就有个细佬嘅。佢細佬都冇靈力嘅，佢細佬就好怕鬼嘅，因為成日都見到個家姐喺度同啲空氣傾偈啊，成日都話俾佢聽，嗱你後面有個人啊，有乜有物嘅，咁個細佬就好鬼死驚。咁佢阿媽咧就見到個細佬咁驚咧，就交咗個哨，送個哨子俾個細佬。 你個吹B B， 你有乜問題咧就吹雞，咁阿媽咧就喺任何時空、任何時間都會嚟救你噶啦，咁啊等個細佬安心嘅啫。 嗯。 咁有一次咁又一樣啦咁啊女主角即係啊神婆又係見到鬼咁就俾佢嘅老豆就捉咗入去地牢度揼完就運咗去地牢度跟住就會有一個今集新出嘅惡魔佢哋應該叫做鎖匙惡魔嘅就喺個地牢個有個暗門嗰度叫佢放佢出嚟咁啊靚妹就覺得因為佢印象中所有靈體都係好人嚟嘅喺佢印象之中咁就放鬼咗嗰隻靈體出嚟咁就佢阿媽就落咗嚟地牢仲殺死埋佢阿媽添個靈體係。 即點知呢隻係我真係衰嘅。 但嗰樣個外形係點㗎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即係鬼 女巫咁樣嘅，男人定女人嚟㗎只鬼？ 唔係，係怪獸，怪獸。 哦，怪物嚟嘅 ，OK，OK。 怪獸。 係、 okay, okay、有頭有手有腳，但係佢將啲手手腳腳好幼，拉到好長咁樣嘅。 哦。 我諗呢度我要再次補充一次，喺詹姆斯·韋恩呢啲呢幾套作品入邊咧，佢哋會分得好。 佢哋好似係。 喂、啊，咩名話？ 嗰唔係有個都市傳說，咪近都係拍套戲，唔係叫咩 Skinny Man， 即係又瘦又高嗰個人咁樣嘅，喺上。 哦 ，OK。 嚇、啊，那個人咁嘅造型嘅啫，其實係。 嗯。 上嗰次嘅《鬼屋驚恐十六》都有出現過，好似呢個人。 哦。 喺嗰個旋轉嗰度咧，轉來轉去咪有個類近咁嘅人出現嘅。 哦，我咩轉身嗰只？唔係嗰只啊。 唔係嗰只，但係個造型係似造型 嘅。哦，似啫，似啫，我明白。 啊、我要解釋翻咧，喺佢哋呢個系列入邊咧，佢哋分得好清楚咧。死咗嘅人還死咗嘅人，惡魔還惡魔，呢一樣嘢咧，我有啲觀眾唔係搞得好清楚，因為有啲古仔佢撈亂咗呢兩嘢嘅。咁其實佢呢度就分得好清楚嘅，死咗人就係死咗人，死咗人咧其實都唔係話即係一定係衰或者唔衰嘅，即係好多都其實係冇惡意嘅，只不過佢係一個死咗嘅人啫。咁但係惡魔咧就一定係即係啦，惡魔就一定係即係邪惡嘅。咁點解佢呢個係 怪物樣嗰啲嚟嘅？ 係啦，即係佢呢個係食翻一個好即係耶教嘅一個嘅諗法，即係其實嗱，當然耶教就唔主張其實啲人死咗仲留咗喺度啦。OK， 咁但係咧，惡魔還惡魔呢個概念係耶教嘅概念嚟。咁其實呢啲就係惡魔嚟嘅，就唔係死咗嘅人嚟嘅。係啦，即係你蜀山嗰啲又撈到亂曬噶嘛，即係其實啲惡魔都係人練啊練下變出嚟噶嘛。佢呢個唔係惡魔就惡魔啦，解翻先 系，咁、就系啦。嗰只恶魔就有个能力咧，就系、是、你见到妻乸嗰度其实都有出现过嘅，就系五只手指分别有五条锁匙嘅， 系， 即系个手指尖就系一条锁匙嚟嘅， 系。 咁佢嗰几条锁匙嘅能力咧，就系、是、可以封锁你嘅五感啊。 哦 ，OK， 我明白，明白。 系啲租做嘢嚟噶喎，租做 系啊，真系租做嘢， 净系睇实 嘅。几段五感同埋似系咩咯？天蝎座，天蝎座圣斗士。 哦，咁我知啊，下一集啊，成太郎出场啊，终于 系， 终于白金之星打爆佢啊。 O K， 系啊，佢嗰五条锁匙啦。 系， 所以 OK， 但系交唔交噶？个画面手指变锁匙定系真系五条锁匙金属咁样？ 真系五条锁匙喺只手指尖度嘅，真系冇。 哦，唔系咁佢又未至于啲丝丝会好流啊嘛？呢啲都 咁流嘅， 都 OK 嘅，唔系亚洲电影系咯，系咯。 因为佢哋呢个僆妹住嗰个美国小镇，因为佢住喺美国小镇嘅，个小镇就系叫做五时镇嘅，即系五条锁匙嘅镇。即系其实个镇其实好可能系不断有个都市传说，都系有啲所以你个镇名都系叫呢个名嘅。 嗯。 啊、就叫五時鎮嘅，咁講翻就係佢殺死佢個阿媽啦，咁佢老豆就好嬲，就係打佢啊，又成日不斷虐待佢啦。其實對佢兩子弟都唔好嘅，老豆即係啲醉酒啊、狂躁咁樣嘅，其實都 其實唔係簡單嘅，最後個真相仲複雜啲嘅。 簡單嘅，係啦係啦。咁到個僆妹又再大到十六歲，咁佢就離家出走，咁所以佢細佬就一路都唔中意呢個家姐，就話 以後都冇翻 佢屋企諗得佢屋企，留翻佢對住呢個好似惡魔咁嘅老豆，所以佢一路都唔中意佢家姐嘅。咁、時間咧就講完呢、這個講完 就過得特別快，係啦。 翻嚟過咗好多年啦，咁就變翻2010年啦，即係2001嗰個時段啦，變翻係。咁佢就收到一個電話，就係話請求佢幫忙就去捉鬼嘅，因為佢同嗰兩個 sidekick 已經早嗰、那個佢嘅公司 嘅，即係佢話真係叫做接翻上一集，再之後呢度應該 即係第三集係啦，佢組咗隊噶嘛，第三集 係啦，係啦， 係啦，就嗰度嗰個捉鬼公司，咁啊有人求助，就係、是、原來就係、是有個人就買咗佢哋佢僆妹嗰陣時嗰間舊屋， 跟進佢 發現有鬼， 舊屋 係啦，發現有鬼就揾佢翻嚟求助，就幫佢捉鬼， 嗯， 就話受到鬼嘅騷擾，咁佢開頭都唔想翻去嘅，因為佢好驚面對翻嗰間屋啊。但佢好快，即係兩個鏡頭就交代佢，想結果都係想面對翻呢件事啦，就自己咁啊帶埋嗰兩個sidekick 一齊翻返去嗰度幫求助嗰個人捉鬼。咁點知去到捉鬼，發覺原來單嘢咧就唔係捉鬼嘅，其實係有一個女仔嘅靈體咧，就求嗰個神婆幫助，就反而原來係叫佢捉鬼嗰個男人，係一個男人嚟嘅，叫捉鬼個。是一個變態罪犯嚟嘅， 佢好鍾意捉埋一啲護士女仔呢，就收埋喺地牢嘅暗格裏面虐待啊、虐打啊，同埋可能強姦佢哋嘅，係一個禁室培育嘅變態佬嚟嘅嗰條友。咁反而係借助捉鬼就揭發咗呢個變態佬嗰啲罪行出嚟。 即係鬼係報警嘅，原來喺度啊。 係啦，個鬼反而叫個神婆去幫手搞掂嗰個變態佬嘅，即反而係有呢個事出現嘅嚇。就嚟跟故事嚟到呢度咧，都仲未有惡靈，即係除咗開頭有惡靈之外咧，就冇任何惡靈出現嘅，即所有嘅鬼。 即未有惡魔 鬼嚟嘅，係啦，都冇。 係惡魔 再出現，係啦，即有得個女仔鬼揾幫手啫。 冇就實體出現嘅啦。咁喺個小鎮度，阿女主角亦都撞翻佢個細佬。 係啊。 佢細佬亦都已經成家立室啦。仲有兩個好索嘅女嘅，咁呢兩條女嘅作用咧，就係俾佢兩個 sidekick 溝嘅，其實係嚟。 係啦，俾兩個溝即係呢個系列啦。 哦，即係佢咁隔離兩個 partner 溝，我明白明白。 係啊，咁 竟然去到有愛情線啊！啊，你有冇諗過啊？呢個鬼戲嚟嘅。 即係你有兩個靚女睇下，其實都 OK 嘅，其實係。 其實大家呢不過唔知你講曬先啦，一講曬一次個講咯。其實大家睇到咁高咁啫，而好唔好垃圾啫嘛。其實頭四集都垃圾，我覺得即係頭三集都垃圾。 第一集唔差嘅， 我唔 serious 講，係啦。 第一集唔差嘅， 我玩係。 咁其實呢集都個故事，其實你唔講疑兇，其實都冇問題嘅。咁啊，講翻細佬，細佬依然有憎佢啦，又乜又物啦。咁但係佢兩個女咧就覺得撞翻個親人咁啊，好開心嘅。咁就頭先講咪有個條有個銀雞，就係佢阿媽送俾佢細佬㗎嘛。佢細佬喺間屋度已經唔見咗㗎，跌咗㗎啦嗰銀雞。咁有一日咁佢細咁佢兩個女咁就知道咗啊，原來有個銀雞對佢老豆係咁重要嘅。咁佢兩個女咧就諗住去間嗰度就揾翻個銀雞攞翻俾佢老豆。點知其中佢個大女就賴嘢，俾嗰個五條鎖匙惡魔咧就喺度昏迷咗。 哦， 就拉咗佢個靈界度。就醒唔翻啦，好似植物人咁醒唔翻啦。 啊，即系困住佢啦，系明白。 系啦，困咗佢。 咪即系个灵魂。 系灵魂困住佢啦，已经。佢成日都间房噶嘛，入到去又系。 就晕咗。 诶，又晕咗啦，明。 即系好似阿疑凶第一集咁啦。 系啊，疑凶第一集咁咯。 世界啊嘛，疑凶系，佢都入系就系呢个世界啦。但系今次呢个世界就好似间房咁嘅，就应该系呢个五条锁匙恶魔控制嘅，就将好多人就困咗喺嗰个间房度嘅。咁啊，靈媒就諗住去嗰個靈界嗰度就救返我外應該叫外甥女定兒生女嗰個返嚟嘅，係啦。咁點知喺個地底個地牢裏面發現，其實原來之前唔止搵咗一個女仔嘅，佢仲搵到大量嘅骸骨喺裏面，都係女性嘅骸骨，因為有啲女性嘅衫褲喺度啊。咁佢就發覺原來佢救嗰時，佢老豆點解會咁變態，都係有搵人喺裏面嘅呢個習慣嘅。 即系唔系净系为佢搵佢自己个女，其实佢平时都中意捉啲女仔翻嚟嘅， 靓妹去 系啦， 去禁室培育嘅。 咁其实点解佢有啲咁嘅行为咧？吓，点解咧？ 就原来系嗰恶魔五锁匙个恶魔咧，就系控制咗你思想，就捉嗰啲靓妹混喺嗰个房里面，嚟提供俾呢个五锁匙恶魔嘅。其实系 即系唔知做咩啦，佢就冇讲啦，系即系现世咁样嚟讲。 系啦，咁就发现咗呢个秘密，咁阿灵媒就照。再入去呢個靈界度， 唔係其實呢一 part 有啲似黑蘇魯神話嘅， 即係親身去犯險去救。 唔係，即係話佢嗰隻嘢會有啲好似狂信徒咁嘅嘢咧，咁會捉啲人俾佢現世呢樣嘢， 都有啲似喎，係喎，你咁講又係真係。 即係佢呢一 part 有啲似，係啊，但係呢個就之前佢嗰啲集數都冇呢個元素嘅。 係啦，係啦，冇呢個嘅。即系冇呢个恶魔出现啦，起码 唔系即系冇呢个元素啊！佢唔系话啲即系恶魔会影响啲人，即系会有信徒，跟住信徒又会捉啲人俾佢献祭，就冇呢个元素嘅。之前几集都系 啦，冇嘅。 同埋我谂我再解释下咧，你想话嗰个叫灵界，其实佢里边叫嗰个做 Astro Ping 嘅，即系其实如果你睇第一集咧，佢有解释呢样嘢。咁其实呢个 Astro Ping 咧，就系阿奇异博士入边咧，佢咪有一度咪。好似突然間個環境黑咗，咪同佢哋打嘅，即係出體喺度打嘅，其實就係同一樣嘢嘅，佢講緊嘅。 哦， 係啊，即係其實我多次曾經嘗試去解釋俾大家聽，咁我諗大家都記唔到。其實 Astroping 就係佢哋嗰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鬼佬咧講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當你出體嘅時候，即係夜晚瞓覺啊出體，咁你出體其實唔係去咗 個現實世界嘅。雖然你見到嘅嘢係同現實一樣，但其實嗰個係提前一個 astral plane 嚟，即係唔知道大家即係 get 唔 get 到？即係叫星光體啊！佢有個中文譯咩叫做？即係你出咗睇嗰個形態咧，就叫星光體。咁佢嗰個時空咧，你喺處於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星光界嚟嘅。咁但星光界係咪完全同呢個唔同？我哋唔同嘅就唔係嘅，就係佢好似個平行世界咁嘅。 嗯， 即係你會見翻嗰啲嘢嘅。咁所以其實係你用奇異博士嗰個諗翻，你就明㗎啦。即係其實佢又係喺翻個醫院度打，係咪？佢唔係去咗第二度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其实又同个现实咧又隔开喎， 隔开咗， 真系系啦。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同阿记得同佢嗰条女讲，佢突然要捐个头出嚟吓亲佢咁啊，会记唔记得？咁如果你咁样 call 出嚟谂咧，你就会明其实呢个系咩嚟多啲。咁当然呢个暂时我哋睇嘅系电影入边唔同两套戏唔同嘅表现啫。当然现实就唔会咁噶啦。OK， 系啦， 系 即系你醒紧嘅人咧，唔会见到佢哋嘅理论上。系啊，咁我解釋一下啫，咁呢個唔係 唔係 套戲講嘅，係啊係啊係，其實都係啲 New Age 嘢嚟嘅呢啲， 哦， 咁我解釋翻 先。 有，所以點解話第一集其實佢係其實成功咧？其實佢因為其實佢有擺啲嘢落去嘅，佢唔係亂噏嘅，所以佢翻咗去嗰個世界咧，佢係有翻個屋，其實就係咁啦。即係佢呢度都係嘅，係有翻個屋，佢唔係話好似哦死咗救人咁走咗去個唔拉家地方嘅咩十殿阎羅，佢唔係咁噶嘛。你見到佢又去翻，又有翻間屋，咁所以佢呢個係有食到一啲即係實質你而家啲人 believe 嘅嘢嘅，係係。咁同埋點解我講翻第一集佢會得咧？其實佢其中嘅原因就係佢係玩緊個史畢寶嘅嗰個鬼 區 人，係鬼區人 Fodder 嘅。 Fodder 嘅。 系啦，咁而呢个即系叫阿妈，好刻意讲阿妈要救翻自己个仔一个女呢样嘢，佢喺呢个系列佢依然继续讲嘅，系， 嗯， 系，咁系啦，咁反而鬼区人当时嗰度翻拍版就冇咗呢啲元素，系，咁而佢点解佢系得咧 ？Sam Swan 点解佢抌呢个嘢出嚟得？因为嗰时啲人觉得咧，即系佢拍得翻呢啲史畢寶嘅 feel 出嚟， 嗯， 就系咁嘅原因。 喂，同埋玩 time 咯，啲人后世讲话好睇。 你中唔中意咧？系一件事，唔系，当时啲人点样赞咧？系有佢做得翻呢个史畢寶嗰个感觉出嚟嘅，系啲人系咁讲嘅，吓。咁而嗰时咧，其他人系做唔到啊。咁当然你后屘有其他人模仿啊，咁啦 ，OK 吓。咁啊，甚至乎而家激翻史畢寶出翻嚟拍戏啦 ，OK。嗱，你咁都叫拍到我啲嘢咧，我等个师傅出翻嚟再拍俾你睇，咁即系就激翻少。喂，好啊，好啊，好啊，咁都好事啊。咁但系而家詹士 van 就竟然咧就唔拍呢啲啦，就掉低晒呢啲 project 咧，就走咗去拍潛水俠，咁啊潛咗水。 系， 我一陣會講落去嘅。所以點解等阿芬芬開咗呢一個頭先，跟住我哋唔講住翻翻場，再講翻阿志就係咁解。OK， 系， 係咪快啲講埋個尾啊？快啲，快啲啊！ 哎，再啦。咁阿靈婆又落袋，點知阿靈連靈婆都舐埋嘢，咁都昏迷埋，咁冇計啦。咁原來佢個細佬其中一個女咧，就繼承咗咧進入呢個世界嘅能力。咁由個細女就再入去，就救曬佢哋兩個出嚟。咁點樣救咧？原來就憑住喺個靈界裏面就有佢就執翻嗰個哨子啊。 係。唔知點解喺嗰度嘅，係 啦。係啦，唔知點解嘅，喺個裏面都有嘅。咁啊，吹個哨子，咁佢哋救。阿媽即係阿神婆個阿媽咧，就出嚟就一掌咁啊打低咗嗰個五鎖匙怪魔。 即係原來佢阿媽一啲都唔簡單嚇。 係啦，一掌就搞掂㗎啦。咁又救翻曬所有嘅人，咁又大團圓結局啦。就係咁嘅啫，其實。 係，即 係 都有阿媽去救翻佢哋嘅呢個元素。 咁個 ending 最尾咧就係接翻疑兇第一集，佢接到個電話話要去幫嗰對夫婦嗰一段嘅。 哦。 ending 就係、 是、即叫做回翻第一集個頭啦。咁照計冇五啦啫，係嘛？係嘛？ 我可以講俾你聽，第五集一開波咧，佢又冇去到又去咗做第二件事嘅一定。 即係一定有添啊！ 中間係 嘛？ 一定有，中間最少接多十集，我話俾你聽。 一定有。 唔係，其實我想知疑兇好受歡迎嘅，即係外國好收得嘅個票房。 唔得， 佢都唔得，點解會係咁拍嘅？點樣咧？ 嗱，呢個 即係拍到《星空奇遇記》咁啊！ 呢個咧就係佢哋咧想。好似復仇者啊，或者 Star Wars 咁咧，佢哋而家就係將電影當電視劇咁拍啊。 咁你都係睇票房 成本，唔係啱，但係因為佢成本低。 嗯， 你明唔明 啊？ 嗱，你睇票房都係我抌幾多錢出嚟收幾多啫嘛。 嗯， 係啊。 咁我成本低，我收翻翻嚟都有賺，咪 OK 咯。 唔係你拍到好貴嘅，你成本你票房高，你都可以蝕噶喎。 係，咁好多都係咁。 咁佢就純粹係食，即係平。咁但係呢個問題就是、我哋一陣會講落去嘅，就係講緊即係電影當電視拍呢個問題，我哋會講呢樣嘢嘅之後，而家唔講住。 明白，好啊。 因為我哋要講埋其他幾套，講埋阿士，跟住我哋先至去討論呢個問題啊。想。 好啊，好啊，留翻人哋講啦。咁但係等我快講得唔得？ 係就係咁簡單，係好，好。 你好啊，好快，你等我快講即係疑凶嘅不足得唔得咧？咁其實我覺得你 even 你話第一集正咧，其實第一集我都寫過文嘅啦，二三千字啦，就插到反轉嘅。咁咧你話坊間講佢點樣致敬啲嘢，就另一件事啦。我都唔覺得致敬得好去得去邊。咁你話嗰個味道係咪好好咧？摸咯，唯啊。其實佢我覺得佢第一集得就其實佢第一集有扭到究竟嗰隻鬼係跟個人定跟個細佬定跟間屋，佢仲有個懸念喺度玩。咁但係即係有咁樣啦，同埋玩咗個 time 啦，即係個時間係導致個鬼世界出翻嚟，原來係同過去未來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亂字就叫有啲嘢啊，有少少 cheese 橋咁咯。咁但係問題就即係係啦，冇啊，咪話個佈局啦，個驚嚇度其實都唔即係都唔得噶咯。即係你問我如果第一集 嗱，你首先講到最後都係喺個故事嗰啲嘢咯。嗱，啲人唔係讚佢個故事， 係。 其实赞佢都系讲紧佢可以玩翻一啲试不到嘅一啲嘅嘢出嚟，同埋咧佢嗰个用一个舞台剧咁样嘅形式啊，去营造嗰个嘅即系叫做鬼世界。 系好系，明白。 咁呢样嘢咧，当时嚟讲系新嘅， 蜡像馆咁咯，你当我系即系有陈烟啊， 唔系 蜡 像馆，嗰个系舞台，系舞台。 系 嗱。James Wan 是一個中國人嚟嘅，雖然佢一個足跡，我相信佢有睇過《倩女幽魂》。 嗯， 係《 倩女幽魂》嘅成功咧，就係將舞台嘅效果搬上去電影。 嗯， 即係你睇《倩女幽魂》，佢嘅所謂特技咧，其實佢嗰個係有舞台效果，即係你見到佢將啲布喺度飛嚟飛去啊。嗱、嗯，其實你今次睇呢、這個《奇門遁甲》，佢都有嘅，不過佢呢個就變咗係 CG 整啦。咁但係當時《倩女幽魂》佢就係用舞台嘅。佢舞台嗰時就會玩好多呢咁嘅水袖啊，嗰啲布嗰啲嘢，咁佢就玩咗落去。咁其實嗰啲特技咧，佢就唔係個擬真啊，而反而佢玩舞台效果。 嗯。 咁呢樣嘢咧，反而就係華麗上班族，華麗辦公室，佢拍舞台劇嘅時候，反而佢冇唔識玩舞台效果。咁你識得將舞台效果擺落電影嘅人咧，係唔多嘅。 嗯。 咁而當時阿 James Wan 係佢有佢咁做咯。咁總之你唔好理佢啦，總之而家就係個個都即係覺得佢係名導演，搵佢拍，咁啊。 但係我想講就係話，當佢就算當演都得啦，個風格 keep 到啦，但係之後其實佢唔係嘛，之後其實佢只不過係 TVB 嘅恐怖片嚟啫，即係將啲鬼啊， 之後 咧係金心啊， 係佢拍嘅。 咁佢監製唔係咁，佢自己都拍咗幾套，你即係唔係完全唔係佢拍嘅。咁鬼屋第一套都佢拍㗎，咪咯。咁鬼屋都開咗 series， 咁跟住又有。 第一套好睇啊！ 係啊。生活化啲咯，但係但唔知啊，你問我 親自操刀嗰啲集數咧係 O K 嘅，只不過咧佢其實同阿詹士金馬倫一樣啦，但後邊嗰啲全部係搭躲嘅，係搭佢躲嘅啫，其實唔係佢搞嘅。 嗯， 咁大家就可能 mix 濕咗咧，到底邊套嘢係佢定邊套嘢唔係佢，即係好似阿路比桑都係㗎。其實大家睇埋埋咗好多戲，你以為阿路比桑，你睇真啲。唔係佢唔係 director 嚟㗎，其實佢公司嘅作品。 咩換名快遞啊嗰啲咧，全部都係。 即係其實大家唔係去搞 明， 大家以為咧 ，Sibuli 即係宮崎駿公司嘅所有嘢都係宮崎駿嘅作品，唔係啊嘛。事實上唔係啊嘛。咁如果你真係睇翻咧，佢親自操刀嗰啲嘅戲嗰啲集數咧，其實係 OK 嘅。咁其實佢其他嗰啲集數咧，好多其實佢都係話咯，唔係佢嘅。或者可能佢唔知咪都叫做有喺度咁咯，即係總之唔係實套戲，其實唔係佢親自拍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佢親自拍嗰啲咧，係的確係好少少嚇。咁、當然佢之前係已經喺呢個梳嗰陣已經係叫做響咗朵噶啦，就唔係 梳第一集嘅啫，係啦， 係啊，咪就係咯，佢成日就係開個頭，即係佢係阿金正傳嚟嘅，即係佢成日開個頭，個頭得，跟住咧佢又佢搞第啲嘢嘅，咁跟住就揾第啲人拍落去。嗱，我哋一陣會講呢樣嘢嘅，就係、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電視劇啊，將電影變成， 嗯， 嚇、 咁而呢樣嘢呢，你睇到而家都係㗎，你睇 Star Wars， 咁J.J. Abrams開咗第一集，跟住集集再搵第啲人拍，佢唔 care 㗎。但當然佢有機會，其實佢唔係完全冇參與，但係或者佢一啲大橋或者個大廊上佢係有嘅。咁但係呢一種參與其實就唔足以控制到套戲嘅，即係個質素啊。 嗯，明白。 即係你其實你史上呢最可以控制到即係戲嘅質素就係得史畢寶一個㗎啫。即雖然佢掛名只不過係監製，但係你竟然拍咗出嚟，根本第二個導演拍，點解成套咁屎不保？佢坐喺隔離監住你拍喎，真係。 嗯。 即其實佢唔係導演，但係佢坐喺隔離喎。咁其實有幾多個導演會咁做呢？即其實好幾乎係冇咯。咁其他而家好多時都係掛個名多嘅啫。咁你詹姆斯金馬倫就係表表姐嚟㗎。 嗯。 即詹姆斯金馬倫，如果佢唔係親自拍嘅戲咧，其實你幾乎可以。即係你冷咗一半先咯，係啊，即係嚟緊嘅《衝夢》，我完全唔敢期待嘅，係啊，即係唔係詹姆斯金馬倫嘅，係仲有嚟緊嗰套新嘅《未來戰士》都唔係詹姆斯金馬倫嘅，係啊，但係我所以就要指出呢一樣嘢啦，所以其實詹姆斯威咧，佢自己咧佢有翻一定嘅能力嘅，但係咧佢公司嘅嘢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佢開咗個頭就抌俾第啲人做，呢、這個就係佢公司嘅問題。咁但係佢就可能學阿方真話齋啦，佢比較走低成本多啲。 嗯， 咁所以你话我纯粹市场上考虑咧，系咪平平地拍就平平地执咁就算数咧？就系咁啦。 嗯， 咁你话佢唔得咧，咁佢唔得亦都点都好过今个礼拜另一套 Skyline。 但嗰套嗱，你咁讲，你以港产打片睇咧，佢真系最后变咗特摄嘅打片。 即系 Skyline， 我讲紧咩港产咧？ 港产得后面佢打港产片噶，即系个打嘅直头后边系即系拳脚交噶， 后面 系真人， 激死防炮啊嘛！ 真心港产片嚟噶后边，同埋特摄片嚟噶，佢哋粒个胶，即系粒啲怪兽胶咁样打，系啊！ 我哋喺网度有一组有得睇啊！呢张 系啊，冇错。 唔系你话系特摄片近啲咯，系咯。 特 摄港产片就唔系好似港产片。 咪佢打系似嘛？啲动作个即系个拍法。 因为佢系揾咗突击死亡塔嗰。 系啊，系啊，个炸人打，系啊，坚打太关节咁样打个精人噶，最后系啊， 就算你叫佢自己 roll 机自己打到，佢哋嗰个打法就 系、 是、 咁， 佢哋都系同阿 Tony Jaa 一样，佢哋模仿紧即系以前嘅港产片啊嘛。 系，冇错冇错。 咁呢个系因为佢嗰班演员嘅原因啫，因为佢揾咗一班即系武打演员去做，系咯。咁而佢又今次有咁多皮套演出，咁基本上个 feel 都几蒙面超人咯，我觉得。 系 系啊，或者有啲 甩晒皮套咁搞嘢， 蒙面超人就低咗，话佢似蒙面超人吓，其实佢似加尔巴，即系如果你唔知你有冇睇过呢、這个即系特摄版真人做嘅加尔巴， 哇， 其实有啲似加尔巴，即系当然嗰时嘅特技冇而家咁好啦，你当而家特技提升咗，其实佢都系皮套做噶嘛，咁而今次呢套佢嗰啲外星怪咧，即系嗰啲人咁大嗰啲，佢全部系皮套真人皮套做的。系踩咗高桥咁样做，唔系 C G， 所以其实反而我觉得佢今次出嚟个效果咧，即系我唔系讲套戏个故事啊，但系佢个拍出嚟效果、打效果系实感啊，因为佢真系实噶嘛，点会唔实感咧？佢唔系 C G 嚟噶，系咯， 系啊， 佢直情唔系 C G 嚟噶 嘛，景又实，打又实， 系啊。咁而嗰啲皮套咧，其实整得唔错噶，呢个系真嘅， 系啊。 嗱，咁呢個就係佢個製作，即係但係個古仔好唔好睇啊？另一件事啦，我哋會講埋嘅，咁嗱，咁快啲講埋個疑兇先，咁有冇嘢 啊？好啊，好啊，冇俾我補充啊，我講翻我個立場啫，係啦，講完啦，冇錯。咁啊，落嚟雞奶咯，咪 最大嘅問題咧，其實佢哋係喺疑兇嘅初期咧，佢冇諗過拍落去，所以佢個設定咧，當時只係好簡單咁，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變調版嘅福利解釋嘅，其實嗱，當時我睇第一集咧，我已經覺得噶啦，即係其實呢套咧根本就係、是、鬼鬼人嚟嘅，不過佢就將佢扭下玩下咁樣，所以佢有齊曬鬼鬼人基本嘅元素嘅，即係要有個細路仔即係攋咗嘢，咁啊個父母想去救佢，咁亦都有神婆呢啲元素全部係鬼鬼人裏面嚟嘅，係亦都電視化曬間屋，咁你所有嘅元素係齊曬。咁但係佢當時呢個設定呢，佢應該係冇諗過甚至有續集㗎。係。咁而佢敗筆嘅地方呢，就是、當佢拍續集呢，佢冇即時將個主角轉落去神婆，仲殺埋喺神婆。 嗯。 如果第二集呢已經以神婆作為主角，跟住呢講第二個 case 呢，反而呢你一順理成章可以講到落去。佢一就係嗰時就當疑兇就完啦，佢以為。咁但係佢後來先諗點食喎。嗱咁呢個你就係因為你冇原先嘅計劃之下，你夾硬去續一個作品啦。嗱呢個最差嘅，嗱你一開始一陣諗住呢一個係 Siri 嘅 fine 嘅，即係好似呢個鬼屋驚空咪囉，佢根本開波就預咗係羅倫夫婦嘅就不斷捉唔同嘅鬼㗎嘛。咁你當然可以繼續落啦，其實即係 X-File 咋嘛，我每集講唔同嘅嘢，我就有兩一對男女咁就不斷即係捉鬼。咁佢一開始個設定就係講呢樣嘢，所以你拍咗八集都冇問題嘅，係如果你有票房嘅話。咁但係呢疑兇其實拍唔到落去嘅，因為個神婆都死咗啦。個神婆死咗，你先諗住再開，仲要你用神婆嚟做主角，我想問你點拍落去？咁除非你諗到條橋就神婆其實冇死啊，翻生咁嘅啫，除非你咁講啦。佢又唔係，佢用一種前傳形式，最失敗就係咁啦。 嗯， 你用前傳形式，咁你有幾多前傳可以俾你講啊？咁你前傳不能夠永續嘅喎，你講到咁上下，好似今集咁，咁你仲點續落去？咁如果佢想係以神婆作為一個去到唔同嘅 case 去捉鬼，其實佢咪又重複緊鬼屋驚實佬？ 係冇錯。 係啊，咁其實冇，即變咗。即係呢個一個 cheap 啲版本嘅鬼屋驚實佬咯，咁變咗其實佢咁夾硬將佢旗下嘅佢公司旗下嘅每一個嘢都嘗試去永續啊，即包括嗰、那個 Bella 係啦，跟住又有咩鬼修女？ 唔係啊，嗰、那個都再另計啊，熄燈嗰套啊， 啊麗秀係冇錯。 是當然咧，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咧，佢哋想將佢每一套嘢 spin off 再 spin off，spin off 仲要永續啊！呢、這個就係佢有太大野心，但係佢哋冇能力。 叫咩恐咩驚慄宇宙嗰啲人話啊？咪叫驚慄咩鬼宇宙喺度？ 唔係，其實唔係咩宇宙。其實佢因為佢每一個佢哋公司搞嘅嘢咧，佢都想將佢永續落去啊。 嗯， 你覺得有冇可能咧？ 咪有人睇咪得咯，其實套套都差㗎，你都有人睇，咁你冇嘢講 㗎。唔係有冇人睇呀，係你個電影計劃，你開始一陣嗰個電影計劃唔係諗住係永續㗎嘛。所以你個橋你根本你殺埋啲主角啦，你明唔明呀？ 嗯， 你先至嚟諗續呀、啊。 大家唔使咁高啊，諗到蜘蛛不嬲都係咁㗎啦。有全一部有計劃㗎嘛，你覺得？我覺得就算你鬼屋都冇計劃，不過叫做可能聽好少少，諗咗兩集先咁樣。咁而家去到咩 Annabella 去到鬼修女咪又係垃圾續落去。佢就係條橋就不停好似當 TVB 咁樣將啲嘢前世今生講 埋。你開一個系列，你當然你一開始你已經預係一個系列，你先可以系列啦。如果你呢個係一個單元故事，你好難續落去㗎。而佢開呢啲 project 嗰陣咧。即係除咗鬼屋啊，鬼屋佢低温已經諗住係系列嚟，佢自己講嘅 ，OK。但係佢其他計劃全部原先諗住單元嘅，但係而家佢哋係單元完，即係想添食啊。咁但係你添食，你都要添食到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 kill off 咗啲角色咯，你點繼續先？ 咪佢想問拍前傳咯，唔係你我覺得佢就算你諗定都係差㗎。唔係咯， 唔 係 啊， 有關係咩？ 佢一想繼續，唔係拍多一集啊，佢想永續啊。你點樣？你拍前傳點可以永續？即係你前傳，你咪最多拍多一兩集就 咁。佢可以夾硬講話佢老佢阿嫲都有靈力咯，咪一路拍到去係嘛一六幾年，用黃金香嗰期演出鬼咯。 你呢個咪跌落去 Terminator 嗰個問題咯？你就越殺越前，跟住殺到去亞當夏娃啊嘛。 嗯， 呢個係一個好蠢嘅一個續內嘅方法嚟㗎。咁你變咗其實你個 Siri 你原本係諗住完嘅，其實你應該完咗嚟嘅 ,ok? 如果你諗住續多一集半集呢都還可以嘅。但如果你要拍一個永續嘅計劃呢，咁你就要有好似復仇者或者星戰咁，你有個好詳細嘅 plan 啊，我係講緊咁嘅。如果你冇而你突然間你明明拍佢就諗住一次過喂見收得喎又嚟，你就唔好強行去想做永續啊，我係講緊嘅。你冇得永續㗎。你永續就要低溫要計劃㗎 ,ok? 咁你低溫計劃即係到時你票房受唔受當然係睇現實啦。咁但如果你低溫你冇計劃呢，你根本仲冇可能玩永續㗎。咁所以其實佢呢個東西呢佢拍落去呢我覺得佢會㗎。咁但係呢我就覺得會呆歐㗎囉。 因為今集咧，實質咧好多觀眾咧係已經棄咗翻 嘅。合曬啦，其實咪咯，同埋後屘變咗笑片嘅話，即係有冇咁嘅元素啊？啲人好多插都話其實變咗好似 Annabelle 咁樣笑噶嘛，即係有搞笑。 佢加咗啲搞笑嘅，因為嗰兩個 sidekick 係負責搞笑嘅。 係，咁佢兩個下巴啦，不嬲都係啊係啊，明白。擺咗。但係只鬼會唔會搞笑啊？上集 Annabelle 即係叉就隻鬼會回頭啊，找咗跟住揼住只鬼會縮手啊嘛。冇。 啊！呢、這個鬼冇搞笑。 哦，即係認真嘅只鬼都。 但係就嚇、啊，但係恐怖嚇你嘅原因 真係。其實 Annabelle 佢冇搞笑啊，係我睇到笑。 我做嘢都搞笑啊，係啱啱啱啱。 搞笑， 係我咁講。 冇搞笑 Annabelle 係啊，佢先衰啊！如果佢係佢有心搞笑，我冇所謂啊，你明唔明？ 係係冇錯啱啱。 如果你 好似都估唔到，係出嚟個效果變咗搞笑。系， 你好似贞子同阿嘉爷子转咗路线搞笑片，咁佢又想引你笑啊嘛，咁佢正常噶你笑，唔系啊，佢以为自己好得人惊啊套戏，但系全场睇到笑啊， 系啊，全场睇到笑，啱啱啱啱啱， 系啊， 咁 咁呢个先系失败啊嘛，系啊，如果你话喂我谂到条桥就系、是、喂咁你啊贞子嘉爷子啊就本来唔应该继续续落去啦，咁佢哋而家夹硬继续做，咁咪将变笑片，咁呢个都系桥嚟噶，呢、這个咪系桥嚟噶喎。佢大佬佢揾阿貞子去打開球禮，喺度拍啲廣告嘅，佢已經將貞子變成一個文角色啊嘛。咁你將佢轉型又另一件事喎、啊。咁佢即係做翻當年阿 Freddie 啊，佢哋啫嘛。你 Freddie 平時喺啲電視節目有搞笑噶，咁啊初初佢出嚟係一隻鬼，係恐怖，但佢嬲尾要逐佢嘅時候，佢就變咗走一啲 friendly 嘅路線啦。咁、你呢個都係一個逐女嘅方法嚟嘅。咁但係似乎James Wan 嘅公司啊，我唔係話 James Wan 啊。佢哋係唔識得咁樣做咯。如果佢想 Annabelle 繼續做啦，我都建議佢不如係好似少少 Chuckies 咁啊，即係我唔係話佢要傻，但係 Chuckies 其實佢都係有少少係即係殺人之餘佢係玩嘢噶嘛。係咯，咁你可唔可以做到咧？嗱 ，Chuckies 都算好出名㗎，喺叫做史上叫恐怖故事嚟講，咁佢能唔能夠將 Annabelle 變成你個出？佢唔得咯。是啊、即其实他们那些方向是错晒的我跟你说。 啊 没 错。 我不是帮他兜啊我只是我是呢我看到他好 大。献计是啊你献计。 我不是献计我不懂帮他救到因为他在初期的计划好呢一批。 开错。 冇得救的。是啊即他的 DNA 已经有问题冇得救的。咁、啊、变咗他不好尴尬将一些咁嘅嘢，即係你應該完嘅嘢要完啦。如果你想拍，你要開一啲新嘅嘢，但係嗰樣嘢咧，阿 Day One plan 咗就係永續嘅咁。咁而鬼屋係嘅，佢開頭 plan 咗係繼續嘅。咁佢不如就集中啲拍翻，即係鬼屋驚魂錄會好啲。咁同埋唔該 James Wan 翻翻嚟拍啦，呢個係好緊要嘅。如果佢就咁放咗手俾其他人繼續搞咧，其實呢啲冇用嘅，係啊。我就講呢樣嘢啫。OK， 明白。 我咁一陣再繼續講阿阿 志永 行啦，未 冇錯，係啦，續翻我哋 係叻啲高嘅數啊，有興趣就睇下啦 ，OK， 好，喂，跟住喂，連續 跟住不如等阿北打講下北打嗰幾套戲先，好唔好？ 好，其實我都諗住連續 skyline 先啦，定點啊？即係我哋話想我錄音， 翻嚟先至講啦，係 啊，有得聽好。 講下北打嗰幾套戲先，咁我而家講完套怪嘢啦嘛，咁啊北打會同大家講下好幾套上畫嘅電影，啊未上畫嘅電影啊，係應該。 係啫嘛，係啊，包括就係解憂雜貨店嘅中國版啊，另外亦都會有套估唔到地個名叫藍天白雲，但入邊係講弑父殺母，仲有詳細殺父母經過。表拍埋出嚟， 系啲勵志片嚟。 系啦，特登咁撞嘅，系啊，故意嘅，咁啊即刻會講。 咁啊， 三千八萬。 咁啊，唔止，仲可能會係咪會數一數？ 係啊，咁同埋今個禮拜係因為係即係上個禮拜10月31號就仲未到2018年啦。今集先係其實2018年嘅第一集，我哋嘅西灣全面題，咁所以我都會叫做數下啦，回顧翻2017年就我自己最喜愛嘅十大科幻片咁樣，咁我會同大家回顧下。Thank you。 嗱，我哋未完嘅，翻嚟我哋仲有好多套戲要講啊，系， 冇錯， 咁交俾北打講呢幾套先。